三队人都在狂奔，他们进行着相互的竞争。这一瞬，他们又把场中正在对抗血枪手的人当不存在了。这是一种习惯。一家出三人，把那些家伙解决掉。蓝河喊着。他们不可能还让这支队伍存在，就算不杀，最起码要逼得他们和血枪手处于脱战状态。 那样才能把他们的输出统计还清掉。至于君莫笑，蓝河比较惋惜。如果不合作的话，这下还真是不好办了。蓝河有一些犹豫，那边霸气雄图的会长却已经应了一声，队中派出三人。蓝河又看中草堂这边，人是出了，但没见车前子。车前子呢？ 蓝河问了一句：“中草堂的人很尴尬，挂了，挂了。”蓝河意外，<笑>跟着大笑，笑得肚子疼。亡灵军团被召唤的一瞬，局面很混乱，谁挂了也不太稀奇。但车前子水平不低呀，装备更不会差。 起码可以比许多人多撑很久，结果都没撑住挂了。可以想象当时他是多么的凄凉无助。蓝河的大笑让中草堂的玩家很郁闷，但更郁闷的还在后面。笑什么呢？那边霸气雄图的夜渡寒潭问了一声：“<笑>车尖子挂了，是吗？ 恭喜啊！”夜渡寒潭比较不动声色，“恭喜恭喜！”中草堂的人吐血呀。这时，冲进血枪手的人同时听到君莫笑喊了一声：“当心啊，大家！”蓝河听闻了车前子的死讯，心情正好，大乐道：“放心吧，兄弟，我们顶得住。”“哼，那就好。” 叶修笑：“不对。”千乘突然叫道：“这个以抢怪为乐的家伙，对怪物的生命多少有一种天生的直觉。此时尚未完全接近，却已经有了不祥的预感。”“什么不对？”蓝河问着。“呀呀呀呀呀呀呀！”血枪手又泛着血光开始怪叫了，而且这一次他还摆了一个造型。 马步双手交叉摆在胸前，左手托起了持枪的右手。“我靠，乱射！”高手们崩溃了。乱射发动，血枪手口中叫声不停，持枪右手已化成一片残影，无数的子弹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飞出，飞向四面八方。虽然理论上他手里的枪还是左轮手枪， 但他连射出的子弹就是比6颗多，而且不带装弹的，这就是技能。冲上的三大工会玩家被射得抱头鼠窜，当场就有三人挂掉了。实在是距离太近，射速又高，避无可避，蹲的、趴的、扭 S 的，大家都不顾形象，只求活命。但首当其冲被击中的还是君莫笑。 但众人看到的依然只是一缕青烟，又是影分身。这次真身出现的不是360度的任何一个位置，而是正上空。君莫笑落下，却是施展了格斗家技能鹰踏，正踩在血枪手的头顶，一脚、两脚，战矛递出，空中圆舞棍。血枪手暴走乱射，虽是霸体状态， 但圆武棍却是个无视霸体的抓取类技能，战矛挑着血枪手画出一道几乎270度的大半圆，君莫笑落地，双手甩着战矛狠狠砸地，血枪手被压在矛下。乱射停住，三公会高手感觉像是捡回条命。那边君莫笑却已在天机龙牙加落花。 血枪手终于叫出了他最最惨烈的一声。系统公告：田七 君莫笑、包子入侵、木火、亮亮君、莫云深、月中眠、浅生离、陈玉完成血枪手首杀。三大工会的人脸如死灰，叶修飞快在队伍中消息， 血色步枪让我，其他你们随意。 哇！ 血色步枪拿没拿到叶修还不知道，就觉着耳边突然爆发出一阵惊呼声，就连前台正专心打地鼠的陈果都被这阵惊呼声给惊起来了。星星网吧里好多客人都站起了身，一起朝着某个方向望着，还有不少人扔下游戏朝那边跑了过去。 怎么了怎么了？ 陈果跳出前台，一边朝那边张望一边问着， 君莫笑又完成了首杀了。 一客人激动地说。 他完成你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 陈果很无语，末了问道， 首杀了什么？ 血枪手。 对方说，野兔 BOSS。 陈果惊讶，这玩意儿要是拿下首杀比拿副本的还难。他曾经目睹过一次猎杀野兔 BOSS 的全过程，各大工会杀的那是硝烟弥漫，一边打 BOSS 一边互相使绊暗算，看的人都搞不清这到底是在杀 BOSS 还是在工会大战。这种大场面不够班的工会根本没资格参与，上去就是一个死字，没工会的玩家就更别想了。血枪手虽然是低级 BOSS， 但这就是游戏里的格调问题，和极低极高没有任何关系。陈果跟着一伙人冲到了叶修所在的机器，结果就和大家一起听到叶修在那儿很没出息地叫着， 跑跑跑，快点跑， 嘘声一片。这口号好像有些不正常啊，看来这手杀拿得很有些问题。结果已有第十区的玩家在游戏里打听到了一点小道消息，凑上来给大家八卦了， 喂，听说是从三大工会手底下抢走的，我靠，这么牛啊！ 大家惊讶，突然就觉得大喊跑跑跑也没什么，不影响此人依然是英勇和智慧的化身。大家齐盯着叶修的屏幕，就见他的角色玩命飞奔，时不时扭头甩一下身后，于是大家都看到他身后有大片的追兵，正是三大工会的玩家。 抢 BOSS 真不容易啊， 大家沉痛地表示着。 哎，咱这儿有第十区三大工会的人吗？ 有人突然恶趣味地左右打听着，没人出声。 哼，有大概也气死了吧， 有人打趣， 老板娘快去看看有没有晕倒在电脑前了，120啊。 看到陈果的人和老板娘开着玩笑，陈果没吭声，很多人也没吭声，这些人都是一言不发地盯着屏幕，想知道叶修到底能不能脱离危险。三大工会可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主，这才20来级就把三大工会一口气全得罪了。有些人可并不会觉得这是英勇和智慧，他们会认为这是傻的冒泡。傻瓜会有什么下场呢？这是他们关心的。陈果，或许只有他不是抱着纯粹的看热闹心态，看着叶修在那敲着键盘狂奔，他有点替他感到揪心。 你们先跑，我顶一下。 突然，所有人看到叶修在队伍频道里麻利地敲出了这么一句。 哇，纯爷们儿！ 大家齐赞。通过叶修的屏幕，他们都有看到叶修的队友，8个人全比他快一大截，大家都不知道这样的局面是怎么造成的。君莫笑转身，竟然刚刚好有4个人到了他身后，战矛顺势一个横扫， 四人明显都没料到君莫笑竟然突然停下反击，都没能避过这一下。君莫笑紧接着一记小跳，凌空拔剑落剑，凌空落刃的冲击波刚好波及到了四人。 哇，操作好快啊！ 有观看的玩家惊呼，凌空落刃这个技能是在跳起的空中才能施展，君莫笑刚才只略略跳了一小步，这技能就已经放出来了，几乎没让人看到落这个过程。四个玩家三个倒地，另一人却是成功施展了一个瘦身，一个前滚避免了这次倒地，起身的过程中一个天机挑了出来。千城，这家伙不愧是高手级别的人物，瘦身虽然算的是基本操作，但想完全掌握也没那么容易。另外三个玩家在那一瞬未必就不想使用瘦身，但或者是君魔笑那一个迎空落刃太快，或者是他们操作没掌握好时机，显然都是失败了。只有千城非但瘦身成功没有倒地，而且成功的发动了反击，但天机还没出完全，就已经被君魔笑一脚踩翻在地，破招攻击。破招也是一种攻击判定，就像连击、凌空追击、背击都是攻击判定一样。破招，顾名思义，打断了对方的攻击，就叫破招。此时千城想用一个天机，结果却是被君魔笑一个踏射打断，形成了破招攻击。枪火喷出时，叶修身后的观众齐声笑着被踩的千城，但个别有水平的玩家却笑不出来，那样的荧光落刃还能瘦身成功，这个千城不是低手，这一个前滚顺势一个天机已经是反应极快的反击，结果还是被破招了，这个君魔笑水平却要更高。如果换是自己会怎么样？好多人就是想到这儿的时候笑不出来了，其冲上来的四个转眼就被打趴，四人都是清一色的战斗法师，就是靠无属性炫纹的移动速度加成才领先了其他人一步，否则新区新角色还没到挑装备堆属性的时候，移动速度都一个档次的。四人虽趴，君魔笑却没机会杀死四人，大家看得真切，此时的君魔笑完全没有法力， 再追就不让了啊。 君魔笑突然蹲下，像是在千城的耳边，大家听到叶修说了这么一句，观众窃笑，这是偷鸡呀，都没法力了，完全是吓唬人家。君魔笑起身接着跑，观众很着急，都想知道那四人有没有追上来，但君魔笑不回头啊，大家知道叶修戴着耳机多少是可以听到身后脚步的，看他这么从容，估计是真被唬住了。能不被唬住吗？君魔笑有多强，他们这些人可比网吧这些观众更了解，三个人上去被轻易击倒，水平高出一线能做出反击的千城也被踩翻在地，四人哪里还敢继续追来送死，只好等着人多再一起上了。 追上了， 蓝河这时偏偏来了消息，千城郁闷地回复， 追上了，打不过， 那就先撤吧。 蓝河消息，千城望着君魔笑渐跑渐远，一动没动，而他身边那三个同职反应也和他大致相同了。三大公会的人终于还是没有再追上来，叶修长出了口气后摘下了耳机，望向自己身后，他早感觉到自己身后一堆子的人气， 兄弟猛啊， 运气运气。 哎，报到什么了吗？ 有人好奇地问。 拿了个血色步枪， 叶修当时看到爆了这装备后立刻点了名。田七等人看到后还多了个心眼儿，他们当然是不会和高手兄争的，但问题是那三个新人呢？荣耀里没有什么装备绑定，任何装备你就算用不了，拿到手出去卖钱总是可以的。所以在荣耀里野队下副本那是一团混乱，如果抱着装备需求的心态，野队绝对不是什么良好的选择。有需求那就找工会，找亲友，这样组起的队总是会考虑到职业优先的，野队那都当是刷经验赚钱的地方。所以田七他们听到叶修的需求后，虽然没有摇点儿，但也没放弃，他们要看那三个陌生人的态度，如果三人中有人摇点，他们也好后发制人，也摇一遭，帮高手兄再摇回来，他们人多机会还是大些。不过事实是他们多心了，那三人也是很麻利的就放弃了血色步枪。田七等人相继放弃后，血色步枪总算是落入了君莫笑的口袋。其他东西大家还没来得及细看呢，那边高手兄一直跑跑跑的催促，众人胡乱摇点儿，连是谁拿到了都没太注意看就闪了。一周只刷三次的野外 BOSS 掉起装备还是很痛快的，方才光是蓝装就一次掉了四件，都是25级的货色。其实这还是人品不够红，不然野外 BOSS 是连橙装都有几率掉的。不过相比之下，手杀更让人觉得美妙。看那三大公会的人气疯了的样子，又怎么可能是因为四件蓝装被人抢了？田七等人此时不住地欣赏着榜单上他们的名字，乐得嘴都合不拢。叶修呢？这边也是遭到了强力的围观，不过此时抽身应付了几句，大家又不是很熟，胡乱扯了扯，看到再没什么戏可看后也就都散了，只有陈果还站在那儿。 老板， 叶修招呼了一声，看了下时间，连忙下线关电脑。 我这就去前台。 快十一点了，该是他接夜班了。陈果看叶修这模样，也没好意思说他其实不是叫他来接班，而是来看热闹的八卦党徒。十一点，网吧一下子冷清了很多，刚刚还围着叶修看热闹的人也一下子下机走了不少。虽然荣耀新区热度还在，但人们需要的学习工作也还在，整晚整晚打游戏的闲人永远不会太多。随着工作人员交班离开，陈果觉得网吧更加空荡了，前台只剩叶修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内。陈果过去一看，这家伙已经又进游戏了，真是分外鄙视这个一天到晚就知道游戏的死宅党。陈果一边鄙视着，一边又朝网吧另一角走过去，一看唐柔也还趴在电脑跟前专心地玩着游戏，荧光屏在脸上忽闪忽闪的，唐柔却连眼都不带眨一下。